你这运气还可以啊。 看来以后对仙人还是多点尊重。乔家翻了个白眼儿。 我这辈子最倒霉的那次就是被你在十字路口逮着。 郭林发现两个守门的人身上都有枪，过道很狭窄而且短。目前看起来，他们除了硬冲过去，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。可是硬来的话，一来担心对方开枪惊动其他人，二来郭林担心乔家如今的战斗力，他们其实没多少胜算。然后乔家后背又爬上一股恶寒，郭林此刻上下打量自己的眼神，实在是让他熟悉到有点反胃。中国有句古话叫以退为进，现在不方便凑上去，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把人调出来。而郭林在钓鱼执法这件事儿，简直算是行家里手。他侧着身子把乔家抓起来，在避开了对方胳膊上的伤口后，表演了一场肢体纠缠大戏。乔家觉得两个人完全像两头抢玉米棒子的狗熊，但是在外面看过来，效果倒是十足的很。很快，过道看门的人就发现到了他们的异常，一个留守在原地，另一个持枪推开了车厢的门。乔家眼角扫到对方的时候，甚至脸上还挂着几分同情。那哥们儿真的是一脚刚迈进来，都还没来得及开口，郭林就借助他的身体掩护，屈膝钻到他腹部，没给对方哼一声的机会，一拳出手，紧跟着手掌化刀，冲着来人下颌猛力一劈，人就颓了。从这人的身后看，可能只觉得他是停下了脚步，但是从乔家的角度，他都开始翻白眼了。他辅助郭林顶住了对方发软的双腿，然后手脚极快地把人轻声放倒在地。接下来他和郭林一人一边蹲在车厢门的两侧，只需要守株待兔就好了。果然三人瞬间消失，让仅剩的那个看守有点慌，他往前凑了两步，大喊了一声之前被他们放倒的那个倒霉鬼的名字。在得不到回应后，却没有如他们预期的那样往前试探，而是又退了回去。这人要不是太怂，就是太聪明。乔家不太客气地扔给郭林一个嘲笑的眼神，后者摆出一张视而不见的脸，然后用脚慢慢地勾起倒在地上那个男人的大衣外套。因为他的姿势太过可笑，乔家只恨自己不能现在掏出手机给他留个纪念。郭林的动作很麻利，车厢的窗户只有一半，他肢体活动的范围还不至于太狭窄，尤其对方压根儿也没勇气凑过来。他套上外套之后，就冲乔家比了下男人身上的枪，后者心不甘情不愿地用没受伤那只手把枪拎起来，然后背对着车厢过道，用身体挡住了后面的视线，把枪递给了郭林。接着他一步步地开始后退，郭林看起来是用枪抵着他，实际上却是用他的肩膀做支点，瞄准着他的身后。被当成了三脚架和道具人的乔家脸上全是嫌弃，却没有细想过搁在以前，无论如何他也做不出把后背借给别人这种事儿。而郭林的大衣很好地为俩人的行动和逻辑打了掩护。就在乔家彻底退出车厢，逼近对面的空档，他猛然弯腰，郭林的枪顺势砸上旁边那个连郭林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的男人。这个还强一点，好歹哼了一声。乔家实在忍不住摇了摇头， 暴风喜欢用废物这件事儿，我真的很难理解。 算上之前的桑杰，乔家觉得暴风这是在把自己实力劝退，谁能忍受跟这么多猪队友一起行动啊？郭林拽起另一把枪挂在乔家的身上， 好人跟搭档的结局一般都是共享胜利果实，坏人跟同伙的下场往往就是分赃不均，所以说尽量做个好人吧。 郭氏感慨永远带着那么点传教的风格。乔家歪了下头想吐槽，但是一时没抓到重点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乔家发现自己越是紧张就越会强迫想着点不着调的东西，可能是由于某种自保机制，肌肉记忆和情感记忆分隔开了，注意力反而容易集中。就像现在他明明脑子里很清楚接下来可能是一场特别艰难的硬仗，可是一扫到旁边的郭林，他就忍不住挤兑两句，毕竟这趟活完了，后面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了。想到这儿，乔家用胳膊撞了下郭林。 哎， 你还记得曾经你答应过我什么？ 咱们俩之间别搞这种对话，可以吗？我答应过的，没有一千也有一百，让我回应哪一句啊？ 郭林怀疑乔家是诚心要勾起他的愧疚感，就他俩之间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破事儿那么多，想比渣的程度都得拉个统计表。郭林这句吐槽也让乔家忍不住点了点头。承诺这玩意儿对他俩来说确实是比吃饭容易，很多时候不是你想不想做到，而是有没有命做到。所以他很快换了个问法： 你答应过我，如果出了事儿，照顾乔姐，还记得吧？ 他身边的男人一愣，不以为意地哼了一声： 妈， 就守住这句，其他的无所谓。 乔家这句话说完，郭林一把拽住他，把他拨了过来，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。 我虽然想不起来自己到底答应过多少句，但是我句句都算数。我说过不会让你出事，也说过一定会保你到最后，每一句都算。 郭林说得很认真，郑重其事的，甚至跟眼下的情境十分不符。然而乔家就是觉得嗓子有点发紧，眼睛有点发干。他其实已经做了十足的准备，但是这个时候听到郭林这句话，他觉得无论身上多几个窟窿都值得。他是没打算自己有什么善终，不过肯定要拖几个垫背。郭林拉开车厢门的一瞬间，映入眼前的就是桶，各种桶层层叠叠地落在一起，在车厢的中间看到了一个不小的工作台，那上面全是郭林最深恶痛绝的东西。经历过戒毒那段日子，郭林现在闻到这种气味都感到头晕恶心。而乔家则是直接上手打开那些桶的盖子，不意外的，里面已经装了不少的成品。 他这是打算一次脱手，一劳永逸？ 他想得太容易了。 乔家目测这里真的是暴风全部的家底了，而听到这句话的郭林眼神骤冷。郭林掏出手机拍下了照片存证，可惜整个火车的信号都已经被暴风屏蔽，不然的话证据传回耿伟那边就可以就近拦截火车了。乔家之前没见过制毒的厨房，完全没想到看起来竟然真的和厨房差不多。他摆弄了几件像是化学试剂一样的东西，担忧起另一个问题。 刚才暴风让杜子平对我开枪，心里就已经起疑了。这里简直是他的身家性命，他不可能只放着两个人守在这儿。咱们先走吧，我估计很快有人找过来。 话音都没落，耳边听到了郭林子弹上膛的声音。乔家回头，郭林笑里带刀： 这节车厢无论是原料还是成品，都不能够再落回暴风手上。截止到火车到站前，我们只能守在这里。 哪个门？ 乔家皮笑肉不笑地扯了下嘴角： 这里除了咱俩还有活物吗？ 这里都是制毒原料，很容易发生爆炸。暴风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舍得炸我们。 那要是到了万不得已呢？ 郭林这话听起来就像是电视营销广告，只要你不扔，它能使用一千年，这不是废话吗？这么长的车厢，就靠他们两个人两把枪，直接原地躺平，等着暴风来搞死他俩，不是省事多了？ 按照你以前的习惯，不是应该想办法叫上支援？ 这基本上是乔家在郭林那里听到过最多的一句话。结果现在轰轰烈烈的一场大决战，郭林打算用这么节省人手的方式结束吗？